哇， 好热啊！ 乜完咗啦？ 唔系，系啊！大家听唔听到？ 就完咗。 个咩成场 都翻咗去美国啦， 走咗啦。 阿强啊，阿强啊，阿强好似阿强安全到步啦，大家唔使挂心啊！佢 send 咗张相翻嚟，话翻到屋企啦。 开都话唔开咪啫。 咁啊，啲送咗啲贵人啊， 系， 好多风雨啊， 系啊，佢咧佢系十号风球迎佢啦，跟住 三号、 一号、一号 送走， 系啊，唉，真系， 琴晚仲红雨添， 系咯， 快走快走， 佢喺度都经历咗几个黑雨啦， 佢都唔知点睇添，系啊，我怀疑佢，我怀疑佢出唔到街嘅日子好多噶， 系啊， 系啦，好啦，咁啊，开始啊。今日嘅首下流程，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啊， 我系梁丽勤， 系大家好，我系阿一啊， 系一阵间翻嚟咧就八点半过后就继续有陈山聪嘅访问嘅，咁啊上个星期就讲到佢即系挨啦，又即系歌坛又发展麻麻地啦，咁跟住就转战就去咗卖个牛仔裤啊，做过一下啲即系设计嘅项目啦，咁今日咧就会讲翻佢咧再入翻电视台之后啊，点样啊釜底抽薪噶， 系 一哥有咩好嘢啊哥？ 啊一哥好似话都要釜底抽薪， 有啲咩事啊？ 因为佢啲同学仔令到佢需要釜底。 话说啦，小弟啊，寻日收到一封信啊， 咩事啊？ 先打 交税啊， 先交呢封信先啦。 唔系税单， 唔系税单，咁啊有一个好紧要嘅文件啊， 系咩啊？ 噔噔噔噔， 哎呀，呢个咩嚟噶？ 呢个系 临时驾驶执照 啊，系啊， 学牌啊，学牌啊， 唔系临时，呢个系学习驾驶执照，临时系 P 牌嚟嘅。 江湖从此大乱啊，可以话系。 哎呀，但系咧，我见到呢个咧，我其实唔系几中意嘅，因为以前我哋细个嗰啲咧 系 有样噶， 同埋 系有相 噶嘛。 唔系唔系唔系，都系胶嘅，过胶嘅，但系有张相喺度嘅，蓝色嗰啲字我记得。 系啦，咁啊，而家系咩？而家呢个咩牌？ 一牌二牌， 一牌二牌， 系啦，就私家车同埋轻型货车。 你考 4N 嘅？ 系啦系啦， 咁 啊 一个 系啦，咁啊，寻日 你个应该喺度都唔系摆咗好耐，准备。 唔系，通常咧学车，学车咧，我哋嗰个年代系讲嘅，即系有门手艺，万一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咧，即系揸车搵食咁样，系啦。 喂，唔该，头先 mix 嗰首火药仲紧啦啦啦。 咩啊？ 要嗱嗱 move 嘛，系啊！ 哇，真系远得滞啊！ 唔好意思啊， 我惊唔到啊！ 好嘅，系继续。 系啦，话说小弟寻日就去咗上堂，咁啊顺便就即系拎咗呢个嘅学习驾驶执照嘅。 即系你而家系咪南国嗰啲牌行得噶啦？ 理论上小弟已经约咗师傅啦， 学 牌 系 啦， 学 字 系 啦， 学神啊嘛，系啦， 系啦，咁就约咗师傅咧，就会系下星期四朝头早啊，就学车咁啊。师傅提咗，我记得带学牌啦，同埋一张驾驶学校嘅嗰张红色单俾佢咁样嘅，系啦。咁然后就十一点到十二点半上堂咁样。 依家区话 喺 港岛区系嘛？ 港岛区系啊，数港北嗰边啊， 得一撇未啊？ 咁啊即系但系约师傅之前咧，就上咗一啲嘅理论课程嘅。咁啊，寻日咧上咗个理论课程咧，分别系就系机械常识。系啦， 你要维修嘅咩？ 机械常识嗱，首先讲下咩叫机械常识先。 李生，我冇嘢。 嗰间系啦，机械常识咧，佢就即系教咗我一啲咧，究竟啊咩叫胎盘？ 哦， 咩叫 问淑梅姐嘛？ 系我淑梅姐应该系最识得呢样嘢。 咩叫波箱？ 系 咩叫臂力？ 系 啦，咁然后有讲一啲即系假设喺车上面经常会见到嘅一啲灯号，究竟点解嘅？即系例如有个人坐喺度闪住红灯，然后咧就有个安全带喺嗰度，然后即系闪住红灯代表啲咩咧？ 或者未扣安全带， 就系未扣安全带啦，系啦，即系佢会讲唔同嘅灯号啊，剩啊咁样。 即系车厢入边可能会见到嘅一啲所谓嘅 signal 灯。 系啦，即系例如有寻日有个系唔知咩嗰个嗰啲润滑剂啊，唔系润滑剂，嗰啲前面要摆啲唔系。嗰啲叫咩？ 我本来唔想笑啦， 哦，解油， 有啲话真用解油啊， 就两样嘢嚟嘅。 我本来唔系 你嗱，你笑我先笑。 唔系嗱，我 feel 到啲听众喺度笑啊。 我 feel 到何坑笑添啊。 我 feel 到听众笑我先笑嘅啫， 即 系我自己唔会主动笑。 咩人谂乜嘢啫？ 系啦， 解油， 听众真麻烦。 解油 都系 lubricant 嘅， 系 唔使 加。唔系咁，你前面车头有时要掀开个盖加啲咩落去噶？ 解油咯。 哦，解油系啦，就解油。 因为 英文叫做 lubricant 啊，咁系咪会着？ 英文系叫做 lubricant 噶， 系咪会着灯噶？如果唔够嘅话， 系啊， 哦系啦，系啦，佢就同我讲呢样嘢啦，系啦，即系讲咗啲机械常识啊，自动波同棍波之间嘅分别啊，然后究竟咩叫 kW per hour 啊，或者咩叫 put 啊，咩叫 cc 啊，有解释呢啲嘅课程嘅，就解释咗两个钟左右咁样，系啦，咁又听过阿 Sir， 听完你觉得点样咧？ 哦，了解咗架车多啲咯，系啦，了解咗 整车添啦， 咁又未嚟，阿 Sir 寻日有讲起整车啊，佢话以前系整车。而家就唔系整车，而家系换零件嘅啫。 系， 因为而家好多车已经电子化咗啊。 系 啊，咁所以而家系换零件嘅。咁所以咧，佢都有讲话到时如果我哋真系揸车嘅时候咧，究竟油车啦，同埋呢个嘅电车真系揸起上嚟有啲咩分别嘅？系啦，咁简单介绍咗一架车嘅构造啦。咁跟住咧就有呢个嘅考试攻略啦。咁考试攻略咧，佢就派咗一份form俾我哋噶。例如考试当日需要带什么文件去到咧，就系、是、学牌。 带 HB 铅笔。 系你自己圈的。 我自己圈噶，我上堂听嘅时候圈低啲 notes。例如带学牌啦、身份证同排期信啦。考试当日要提早几多分钟去到咧，就系、是、要提早15分钟啦。咁佢有齐晒所有嘢嘅，咁亦都有嗰啲考试嘅。时候，例如斑马线没有行人等候横过马路，需唔需要停车呢？ 唔需要， 系唔需要嘅。 不过咧，嗱，我记得嗱，我真系唔知， 冇人啊嘛， 冇人啊嘛，冇人啊，需要停。 过好似嗱，我唔应该咁讲，我而家戴咗头盔先。我记得喺外国咧，佢哋多咗一条例系比较难去实践，唔系应该咁讲，即系比较难去捉啊。就是呢，其实呢，嗱，你就算呢你个斑马线冇人呢，但你唔可以抌油就过囉。 哦。 即係你唔可以喺嗰条斑马线范围内你用一个加速，应该唔系加速，即係你唔可以枕过。 係。 係啦，你放慢油咁过。放慢油咁过。我觉得好似系有呢条例嘅喺美国啦、不过唔知系咪过州呢。 係啦，咁另外佢都有提，例如考试嘅时候如果你系用自动波，可唔可以用 D 波行25公里完成晒成个考试呢？ 係唔得㗎。 係唔得㗎，因为你 安全车速嘛。 係啦，一定要去到30至40嘅咁左右啦。咁所以呢棍波车系咪可以用两波行晒呢？系唔可以嘅，你一定要上一上三波，话俾师傅知你识得转波嘅。 係啦，话 俾个考官知你识转波咁样。 师傅知冇用。 咁呢个就呢个就一啲嘅考试攻略嚟嘅。咁除此之外有啲心理备战啦。心理备战呢，因为嗰位考即嗰位师傅呢。 喂，而家原来真係咁鬼多呢啲嘢，我嗰阵冇。 係啦，咁佢就派咗一份呢，就係我哋当日驾驶考试嘅时候呢嗰份嘅表格。佢会讲究竟咩係轻微呀，咩係严重呀。三次嘅轻微就等于一次嘅严重呀。呢啲嘢就解释晒俾我哋听。 咩叫做轻微呀？ 即係例如呢，例如係咩呢？ 即系边类型 classify？ 严重就系例如冇望盲点， 或者系冇打灯嘅 cut 线， 系啦，冇打灯 cut 线 都系死罪嚟嘅， 同埋冇打灯冇望后镜， 系啦，呢啲就系死罪嚟嘅。咁但系咧，佢话例如例如可能架车停死咗之后，你扭太咧就系轻微嘅错误啦。 哦， 系啦，即系佢话英文叫 dry steering 咁样嘅， 系 啦，咁样扭死太。 行緊先扭太， 或者未停死，或者唔可以停死咗扭咯。 哦， 系啦， 但系停死咗扭嚟做咩咧？哦，即系话我想过线，我就扭定先。 例如佢话可能我哋泊位可能要喺八线以内嘅，咁有啲考生咧可能泊得好边嘅时候咧，佢如果冇扭翻回翻正同唐太嘅话咧，就可能会踩到八线。 哦， 所以停死咗， 停死咗之后先扭， 先至扭翻转头，咁就唔得嘅。 系，唔系呢个系算轻微啊嘛？ 呢个算轻微， 轻微即系一次。 三次轻微就当你一次， 即系当缺点噶啦。系啦，三个缺点换 一 个小 过。 系啦，咁佢就讲咗呢啲啦。咁最尾仲有一个叫路嗱，听到真系有张纸嘅路线考牌攻略 Q&A 嘅。咁佢就即系因为佢哋 呢个一定要。 咁路线太阳计划之路线考牌 Q&A 系啦，咁佢就即系拍晒所有嘅唔同嘅，因为我寻日上堂就喺跑马地，唔系我喺港岛区上堂啦，咁所以嚟嘅学生主要都系跑马地同扫管笏啦，系啦，咁啊因应你系考私家车定系考轻型货车，咁然后佢会拍咗可能咧 say 私家车咧会有两条路线嘅，唔知一个市场一出咧，就一个向上经南塘道转翻落去下边黄泥涌道，另外一个咧就落咗黄泥涌道再转翻上嚟嘅。咁呢个就系嗰条路线。咁佢就有之前就已经拍定晒啲片，然后讲嗱呢个位呢个弯咧就阴湿啦。点解咧？ 过咗巴士总站嗰条斑马线 系啦， 咁睇唔到噶。 系啦，尤其是呢个时候咧，因为繁忙时段，好多时巴士咧就会喺度企咗喺度。咁又或者呢度咧，经常可能会有啲行人咧会横过马路。咁呢啲位又系一啲小心点位嚟嘅。咁所以佢就会拍晒成条片同我哋讲足晒每。 个路线。咁啊咁啱，所以见小弟其实系 mark 晒 notes 嘅， 哇！ 即系连究竟系 影低佢 系啦。咁啊，我其中一个咧就系 mark 低咗啊，究竟点样泊车啊？就系、是、个车慢慢，车慢太快，棍波咧用极力指，千祈唔好踩油门，然后慢慢去到停车线嘅两到三尺，去到啱位嘅时候咧，你睇个泥挡板咧，就先至扭翻正个胎。然后入咗45度之后咧，就回翻直，再褪后，然后个防撞杆咧要啱啱好喺个黄格入边，就可以睇后边嗰块道路镜。 咁你要带量角器喎、 啊，系啦。咁小弟睇完之后咧，睇完之后 mark 晒 notes 啦。呢个系 S 位嚟嘅， 系， 但系扫港普系考 L 位的， 系， 系啦。咁就即系 mark 足晒 notes， 同埋咁啱咧，因为得小弟一个系考呢个嘅棍波嘅轻型货车啊，所以去到最尾咧，得小弟一个喺度听佢啲路线啫，其他同学走晒，咁就阿 Sir 一对一咧， 哇，咁你好抵啦， 同我逐格逐格，诶、欸，阿 Sir 呢格可唔可以睇清楚啲？嗱，呢格咧，其实你前面留意清楚，有两个黄格噶，黄格代表咩？唔可以咧，前面有车嘅时候你入去，要确保畅通无阻先入。嗱、所以你要留意呢个位咧，经常会有啲 的士司机咧转出嚟嘅，咁呢个位就系个死位。咁所以咧，我亦都咧根据佢派嘅一张路线图啊， 系。 我係 mark 好曬，呢度係有車啦，係啦，呢度要做 soda check 啦，呢度千祈唔好上二波 ，mark 好曬所有嘢嘅，係啦，小弟係做足曬。咁、除此之外就 即係應該係要上南航道㗎嘛，睇個實。 我唔睇，因為私家車先要上。 你係有佢嘅， 我係輕型貨車咧，就有三至四條路線，就喺呢、這個大球場隔離就考咗個泊位先、L 位， 即係喺嗰個 孔聖堂 嗰度 轉出嚟，一係 咩港企及咩奧林匹克嗰個會嗰度， 咁就經加路連山道入禮頓道，翻落活道再翻去嘅，一係咧就行呢个边宁顿街兜怡和街翻礼顿道再翻去，一系就行东苑道棉花路翻去咁样嘅，系啦，咁啊主要就系呢三条路线。咁啊小弟寻日就 total 咧系上咗差唔多八个钟堂。 喂，我反而想 朝早十点去到夜晚七点几， 你有冇学到嘢咧？觉得自己？ 我学到嘢啊，学到嘢，我真系大概知道边啲位系比较危险啦，同埋阿 Sir 讲得好清楚，究竟咩叫 shoulder check 啦？因为个阿 Sir 咧佢就话佢其实已经做咗差唔多三十几年嘅。嘅考牌主任嘅啦，咁啊嗰陣時直情係去咗英國嗰邊，即係因為嗰陣時港英政府， 即係國際裁判， 係啦，佢話佢咩澳洲牌啊、英國牌啊、好多地方嘅牌都有，所以佢好清楚講話，好多時咧中文未必可能會混淆，咩叫睇盲點睇盲點，但係英文 shoulder check， 所以只要你望住自己嘅膊頭咧。个考试官就知道你有睇到啦， 哦， 系啦，咁佢有呢啲考试 tips 啊，当然佢有啲即系唔系好出得街嘅考试 tips 有俾我哋啊，即系点样确保自己做足晒啲程序啊，咁样啲，咁我觉得系暂时系学到嘢嘅，咁所以小弟系非常之期待啊，下星期四朝头早十一点， 冇错啦，我就系想问一下你嘅心情啦，因为你始终系冇试过，嗱，你有冇试过？嗱，你唔揸得啦， 系系系， 你有冇坐过喺一部 van 仔嘅司机位嗰度？ 唔得， 唔得，坐都唔坐得噶， 唔得，你冇牌系唔得噶， 坐都唔坐得嘅， 系好似冇挞车系可以，即系冇着引擎停死咗 系，呢、這个唔肯定， 我哋唔肯定， 唔肯定啊， 咁你即系冇啦， 我冇试过， 系咁你冇幻想过自己嗱，因为咧即系小弟咧就。当年考牌咧就冇分嗰啲咩 auto 定 manual， 即系冇棍唔棍波嘅，总之系咪都揸部自动波去，咁但系你就可以挂，即系佢哋嗰边冇分噶嘛。 即系你话美国，你美国考啊， 美国考，咁你就冇你只棍波你都揸得噶。不过咧，即系所以我系冇学过棍波车嘅。咁 咁你识唔识揸？ 我可以行到嘅，因为好耐冇揸，我而家都唔敢讲啊。因为 咁又系。 啱啱我琴日就见到有个朋友揸一部讲紧差唔多廿几三十年嘅一部棍波车，我突然之 间私家车 系讲，你有牌又俾你揸，我都唔敢揸，就因为我突然之间谂翻起我初初揸上即系上有个即系我攞咗牌，我攞咗牌之后，我上咗一个朋友，嗰个年代即系讲紧九十年代咧，都仲系好多嗰啲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嗰啲僆仔咧系中意揸棍波车，就因为有得片啊嘛。咁我突然之间上去咧，我系。有啲手忙腳亂嘅，就因為大家知道，即係如果要轉波嗰啲車咧，其實你有三個掣要踩噶嘛，仲有仲有個極力指啦， 極力指係 極力指啦，咁你咧其實好考嗰啲手腳協調同埋嗰個手感啊，即係你問下腦， 其實係一個 feel 嚟嘅，即係去到你個極力指鬆到去邊一個位，跟住你係可以行咧，嗰、那個係一個是你係講唔到嘅， 尤其是喺斜路吊住， 係啊，冇錯啦，因為佢係 嗰下， 你要唔要嗰啲咩斜路開車？ 要斜路開車。停喺一个位置之后就 L 拍闸位掉头， 跟住就 L 位嗰度咧，因為掃港普嘅考試位置咧咁啱嗰位係一個斜路嚟嘅， 嗯， 所以個阿 Sir 就話 可以做曬呢啲嘢 啦。咁阿 Sir 都話基本上因為喺度學親嗰啲同學仔咧，都因為係咁操練呢度啊，所以斜路開車應該冇太大問題嘅。 嗯，因為咧我啲朋友咧最後咧佢俾咗個心法我，嗱即係聽咧。其实系你以为、 哦、 你以为系废话嚟嘅，但系后来你就开始明啦，所以我都系赠你呢四个字一个，你达到一个境界就得噶啦，就叫人车合一，哇！你会 feel 到噶， 其实你真系要靠 feel 噶，即系冇得讲噶。 我哋以前成日扮噶嘛，转波， 系、因为要踩几粒字嗰下，突然间收一收噶。 即系究竟嗰度嗰刻，你其实你 feel 咁系咪好似嗰啲歌夹接？夹拍子咁样白白扮咁样嘅， 唔关事，唔关事。 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 咁、第二个例子，咁系咪好似以前 Tat Gas 路唔得？ 唔系，你睇点样啊？ 即系以前嗱，煤气炉开炉煮公仔面就拍到一个突突突突突，跟住你先至送。 我俾一个简单啲嘅例子，你可能会比较会即系明白啲。嗱，你有踩单车噶，咁而家好多单车都有波段噶嘛， 系 嗱，咁你几时由个一去到二？去到三咧，你会你个速度你会 feel 到噶嘛？即系去到咁上紧，你知道哦，我系时候去三波啦，去四波啦，或者哦，你就第望到条大直路，你咪一路去到七波咯。但系你突然间喺隧道度冲上去咯，你就开始一路拖。嗱，你其实 feel 到部单车，但系几时转波噶？ 唔系、哦，但系如果呢一样嘢，唔系呢样嘢就系架车一路行紧嘅时候，你会发现佢好似唔 系 好有力嘅时候，你就会转翻个低波啦。 系啊， 但系个问题就 系 如果你喺斜路开车又另外一回事喎， 呢个另一件事 系啦，因为咧你个脚力子松到某一个位咧，佢就会开始架车会有少少震嘅感觉啦。咁你再松多啲嘅时候咧， 就会死火啦， 就会死火啦，系啦。但你松得唔够嘅时候，佢会留后啦。 跟住你又会好惊，究竟我应该揿住个脚力好定系脚力子好 咧？系啦，你用个脚力子点样？你点样 hold住架车？佢喺个斜路度，既不向前也不留后咧，就系呢个位。 嗱，我抹咗，留后系要即刻俾少少油嘅。 冇错，啱嘅，啱嘅， 吊住 系啦， 因为佢话落活到顶有机会留后嘅，系佢话咁多个考试市场。 小弟啊，平时揸车如果经过六道啊，我跟啲车啊，跟得好远。 哦，系啊，佢话起码俾四秒距离噶。 系 啦，呢个唔系俾你知，俾我知。我跟得好远下噶， 即系随时必添啊！你估讲笑？ 唔系，系必惊佢喺喺度啫。 系啊， 梁锦松揸棍波车噶， 我考棍波噶， 系咪 啊？系啊， 你系一踢， 唔系一踢啊，一次嘛？你话我考两次， 咁你而家仲敢唔敢揸？ 我咁嘅，不过我唔敢揸。 边个系？ 唔系，我唔系考four van 嘅，我净系私家车咋，系啊。但系我唔敢揸七人车咯，所以冇揸过。 哦， 系啊。 其实我都系摆埋。 西家其实 OK 嘅。 我哋啲棍波都摆埋咗卅几年嘅。 但系 我寻日系有少少后悔 嘅。头先嗰啲你冇听。 我寻日因为寻日上堂你当一开始嗰朝头早啲理论堂啦，咁大概有二十人咧，即系二十零人上堂啦。系得我一个系考，得两三，得四分一人，即四至五个系考棍波嘅啫，轻型货车。咁然后去到后尾分埋区，即九龙区、港岛区咧，就得翻小弟一个系考呢个嘅轻型货车嘅棍波咯。即大部分啲后生仔全部都系考自动波私家车噶， 即 好少人考棍波噶啦而家。 嗱，因为而家。即系揸啲自动波会比较上舒服啦，可以咁讲啦，因为你顾嘅嘢少啲嘛，咁又会感觉上好似易少少去掌握啦，但系咧我又觉得咁，唔知点讲咧，我觉得咧即系你能够咧驾驭一部棍波车喺条路上面咁样好自在咁去即系行驶嘅时候咧，系一种艺术嚟嘅，即系呢一下咧，我觉得好正嘅啲感觉系，系啊，即系揸自动波系唔会有呢一个咁明显嘅感受， 都有人扮嘅， 你要扮啊，冇计啊， 扮四千转面，即系因为中间咧喺过渡期入边咧都出现咗一啲叫做扮转波车嘅， 系 即系你都可以 叫咩嗰啲， 我唔记得咗叫乜啦， 系啦， 总之呢十零廿年咧都有嗰种叫做即系扮咗自动波车，但系咧你都有得可以教下啲波，拖下波啊，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嘅。咁有啲可以挂瘾嘅。咁当然就冇你实际上要控制埋个脚力子呢样嘢啦。 系啊，脚力子系 即系一句嗰句，一句讲晒， 人车合一系嘛， 人车咪安全第一。有咩事？有咩事求救？拉死，拉 handbrake。 就冇死啦。 哦，系系系， 无论如何都要拉 handbrake， 系啦，记得要拉 handbrake 喎。 一停车要拉 handbrake， 冇错，一定要。如果唔系就肥噶。呢个系咪大件事嚟噶？呢个 哦，呢个大严重错误， 系严重错误，一次嘅，一次就冇噶 啦。完成后系要拉手掣关引擎，平路及上斜路推入一波， 仲有 落斜路入 R 波。 仲有一件事好重要，你朝早如果考要讲早晨。 哦，有啊有啊， 着得靓仔啲啊嘛。 好啊，咁啊，祝你好运啦，今翻嚟有。 陈沙聪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李建恩报道新闻。一连五日在会展举行的美食博览今日结束，市民陈先生说产品和价钱都十分吸引，产品比较多元化。市民霍女士和个仔在第二日入场扫货，第一日买了一些零食，今日再来加购一些冻肉，说今日的价钱更加优惠，而产品总体也都比去年便宜，预备了过千元消费。有市民话喺场内逗留两个钟仍未买完，感觉产品好平。咖啡展商市场部负责人余小姐表示满意销情，往年喺会展三楼摆档，今年搬到一楼同其他大型展商一齐，令销售额提高五成。曲奇参展商唐小姐就话今年销情较往年上升两成，但系比预期仲差一啲先至达标。今年尝试同时售卖即食产品，大受市民欢迎。政府宣布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将于今个月内进一步扩展至三个大湾区内地城市，包括江门、惠州和肇庆，实现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全覆盖，并且同时在深圳市再增设两个服务点，合资格香港长者今个月之内可以在新增的五个服务点使用长者医疗券支付指定科室的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五间新增的试点医疗机构包括江门市中心医院、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华盛顿，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二凌晨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抵埗之后在社交平台说，希望美国、乌克兰和欧洲合力迫使俄罗斯实现真正的和平，又说乌克兰当年不应该放弃克里米亚。乌克兰在1994年获得的所谓安全保障未有奏效，不可以重蹈覆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渐转吹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会在九月公布2025年施政报告，并已展开公众咨询。 改革求变是香港发展的大方向，我们会进一步巩固香港竞争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带领社会改革创新。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努力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 无限。 领大服务研习处及创业行动总监高永贤教授， 人道主义科技，我想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个气候变化。譬如婴儿保温箱，将来可能有些地方反而是要制冷来保持温度的。 逢星期六上午9: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一阵微风吹起几片花瓣，一道夕阳为浮云添上色彩，一块落叶随流水逐渐飘远，一段回忆亦正好从脑海之中掠过，或者每一次的擦身而过都是一种随缘邂逅，同时却又是独一无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3:30至5:00，香港电台第一台。 超过30年，哇，真是经历无数，模仿过刘德华，入过金宵大厦，做过隐形战队，又讲过18年后的终极告白，还做埋视帝添。手下留情，首度请嚟陈三聪。 但我当时就是因为我的坚持 就入返 TVB 啦， 我要，我有目标， 是 但是当时呢做旅游节目都不是我的目标来的嘛， 是咯， 我要拍剧嘛， 哦， 拍剧你才会红的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先，因为之前譬如你拍了南方40粒之花，你知道其实剧是有个力， 不是，同埋你当时那个年代剧是几劲啊，捞家年代，是不是古天乐， 嗯， 哇，陈秦基、刑侦，跟住就林峰，他们开始了，真的，那段时我回到 TVB， 每年都 sales presentation 啦，现在都有。一定会嗌名排排企影张相，即 系 企位喂 closing 咁样。嗰阵时真系嘅，一开始嗌名，一第一个梗系嗌最新嗰啲，或者吓冇线嗰啲，或者即系三四线、五六线嗰啲咁样，即系比较后生啲噶啦，新啲噶啦，新人。陈山聪一嗌就企到最高嗰排， 即系比较后啲嗰啲啦。 唔系比较后，系最后一排啊，系最顶嗰、那个。好听啲系最高嘅，唔好听啲即系最尾一个，就第一个嗌你噶啦。 啊， 当时最前嗰排，郭晋安， 郭晋安， 林家栋，家栋好似我记得好似系差唔多最尾啊。欧阳震华、陆家、 陶大宇、 陶大宇、林峰。阿峰嗰阵时啱啱，因为啱啱陈秦基，咁跟住古天乐，咁跟住阿蛇啊、黎姿啊，佢哋咁啊，咁我企到最后，真嘅嗰阵时系2003-04年咁样， 廿年前啦， 咁同自己讲，如果有一日我系可以企到最前嗰排，我一定要努力，企到最前嗰排，真系好似楼梯级咁，人生就系咁啊，你就系一排一排咁样企落去。 个名字越叫越迟啦， 系系越叫越迟啦，越叫越迟，越叫越迟。咁当然啦，我当中经历咗由开始有剧拍客串，其实我客串第一套戏就系《情牵百子贵》， 系 就系阿 Lam 嘅一套电视剧，郭晋安、佘诗曼， 系 李浩林。 你做咩角色啊？ 我梗系做一个古惑仔啦，古惑仔，梗系嗰啲客串得三集，但系都要去上海嘅，都去上海拍噶，即系出发嘅都有得。咁嗰套系睇得到，因为嗰阵时系Tommy Lang 嘅个 team 人，咁啊当时识咗，咁啊跟住慢慢咧就开始识得啲 AA 啊，因为你嗰阵时系要上7楼敲门噶， 系 新呢啲，咦监制星哥有咩开紧啊？睇有冇角色啱啊？真系咁， 系 你系要咁样打开个门口， 嗯， 你打开咗呢个门口咧，我嗰阵时我好记得啊，刘老师啊，佢哋讲嘅山聪唔好怕。做古惑仔唔好怕做呢啲反派，如果你能够系做到个最精，所有监制一谂起反派就谂你咧，咁你成功。 哦，所以早期你系做好多呢啲嘅， 嗰啲谦哥点解我话我系 TVB 最适合做二世祖嘅嗰个人？ 咁但系一开始去敲门。嗰下有冇一个压力啊？ 冇压力嘅，咁你当 say 个 hi 咯 ，hello， 咁你系个硬着头皮噶啦，捞喂唔够 show 嘛？喂，星哥争十个啊，有冇咩可以行企企做下咁啊？嗰时真系做呢啲噶，喺后边 office 睇咗边个镜头有冇 show， 佢哋好劲啊！有一班系好劲啊，阿汤佢哋好叻。呢啲嘅喂，我其实点样噶？冇理啦，总之行出去见到个镜头，见到你就你抹低咁样噶。即系经历过电视台呢啲，你就会觉得哇，其实好好玩，好好玩， 好玩嘅， 好玩，好玩嘅，好玩嘅，成班柴娃娃开开心心咁样噶嘛。咁跟住咧就开始慢慢慢慢啲角色就开始越嚟咦，开始重啲啲啦，重啲啲，即系都系三线，但系反派啦。第一套真真正正令我。开窍嘅咧，我谂系《鹤颈追击》 哦， 即系左轮角，因为之前做咗好多套， 即系已经系2009年噶 咯，系啊，做咗好多套啦。咁、啊、当时咧，佩华姐，我好记得个佩华姐同我讲、嗯：，喂，山聪，你啲戏好似麻麻地，你学戏啦， 读机嘛， 啊，学戏啦。咁啊，当时揾咗我，而家都仲帮紧我嘅阿 Sir Johnson， 咁就学方法演技，系真系有用嘅。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其实电视台即点解你哋可以咁自然咁啊？我就揾咗我师傅，佢系真系我师傅艾威。 哦，威哥系你师傅嚟嘅。哦，系啊， 我 系 揸住搭剧本嗰阵时系拍咩咧？嗰阵时系拍《飞行服务队》 系 伊健 系记得 乐意阿蛇 系 揸住搭剧本入去威威，即系入去阿师傅屋企，佢就海之红酒先啦，讲咁多句 系啊， 海之红酒 系 啊，海之红酒一路饮、哦、一路教我做戏 系。 一路教点样放松，点样自然，佢系阿哈叔教出嚟噶嘛？ 冇错， 哈叔系饮住酒开工噶。 系系， 即系我唔明嘅，哇！大佬饮住酒开工点啊？即系捞家都系咁样啊？哦，我明，即系到我而家我明啦，佢哋要嗰个放松， 嗯， 要嗰种松，同埋嗰种情感究竟应该系点样？就嗰阵时开始，我就习惯咗，我而家每次攞到个剧本咧，我都一定要开支红酒，自己一个喺屋企， 系 一路睇，一路饮，一路抹录，一路跳。出去我唔系陈山聪入咗去呢个角色里面，其实我应该点呢？一路喺度饮，一路喺度谂，一路写。我好多次都写到最后都醉咗嘅自己。跟住第二朝睇翻啦，喺屋企啊。 自怼 系啊，跟住第二朝睇翻啦。咦，发觉咦，原来碌咁样嘅，即系你会有一个新嘅方法。咁嗰阵时就合并咗两样嘢夹埋一齐。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叶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柴也变。 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陷，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失街，提示你愿我努力再生。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终平淡似水，你我活到几多岁？最爱什么都会，如雨何如你亦似雪景，始终都变碎。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似雪景诗中都变水， 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跟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其实开始重嘅戏系咩呢？施工奇案啦，施工奇案二啦，我同 Bobby 啦， 可 能俊华，咁嗰次喺佢身上系学咗好多嘢嘅，喺阿公身上又学咗好多嘢，即系同唔同前辈，跟住同林文龙拍啦，咁又系学咗好多嘢，咁啊 学啲咩咧？ 经验咯，即系佢会分享，即系文龙我哋好好嘅，真系会分享啲，喂，你唔好咁样讲对白，即系我成日讲，唉死啦，讲古装对白好似好难咁，跟住阿蛇，我就同阿蛇讲，喂，我点解拍古装咁难？黐线嘅。你冇当佢古装做嘛？你当佢时装咁讲咪得咯？诶、欸，系、哦，系、哦、用呢个方法、哦，咁就慢慢慢慢，呢啲前辈嗰、那个前辈一路慢慢好似个棉花咁啊，吸吸吸吸吸。其实真系演员咧，除咗你天生识演戏，后天要勤力，之外咧，实战系好紧要，即系你唔知喺边一个位，你突然间会开窍。我自己都唔知喎，我都系咁样做嘅啫嘛，就系、是、慢慢做下做下咧，同埋信心好紧要。你个人有信心咧， 系 你就自自然然唔知点解你就会、通咗噶咯，有啲嘢，即系你以前哇讲句对白都哇可能一窒一窒就咩啊，或者惊，你系要靠经验去累积，跟住慢慢，当然你一定要勤力。你真系要好勤力，我嗰阵时真系好勤力，我真系日日揾阿艾威揾师傅。点样可以做好啲？点样可以做好啲？点样可以做好啲？点样放松？咩叫放松？再睇自己 paper， 咦？点样好似要仲系争啲？即系点样投放情感？跟住开始慢慢即系多经验，同阿子华拍过啊，即系同阿蛇啊，因为我同阿蛇拍咗几套啦，跟住又拍《东方之珠》啦， 《 东方之珠》我又同阿蛇好多对手戏啦，跟住就安仔，郭晋安， 郭晋安 佢就讲咗一样嘢俾我，细佬情啊，情系最紧要。唔好只系讲嗰啲对白出嚟，唔好表面系要情。嗰阵时开始，咦情其实系咩嚟咧？点为之情？即系点样投入去嗰个情感嗰度咯？咁慢慢就系靠呢啲一步一步一步咁样去学落去咯。 系 咁啊，同埋开始就好多唔同嘅机会啦。开始拍《东方之珠》啊嗰啲，咁到去到最后，可以话我自己真系，我觉得哇，真系几唔错嘅，就系、是。萬王之王 哦， 即系我同杏儿 系 孙轩， 你做啊 陈锦豪绵恩 系啊系啊，翠亲王啊， 翠亲王 啊， 嗰套戏阿锦鸿都话呢套戏你一出，人哋应该会对你有一种认同，即系嗰套戏系开始知道咩叫情，同埋杏儿好好咯，即系杏儿系完全带到我入戏，第一二日嗱嗰阵时监制阿庄，阿庄好紧张，第一二日睇 P P， 哇死啦，因为我第二男主角嚟，点解好似？唔到位，唔到位啊，唔到咁样呢个角色，咁唔定啊。跟住到第三四日，咦，我同杏儿开工，杏儿一带我入去，咦，跟住啲编辑啊，编剧即刻落嚟揾我，咦喂，系呢个方向我 OK 咯，你入咗个状态，因为第一日唔识啊，仲未入到状态，即系仲系好似争啲咁。咁跟住我打俾师傅，喂师傅， 即系阿伟哥， 系啊，点解好似硬系争啲咁样嘅喺个厂度，即系。好似唔系好够信心，佢当时我做咗两样嘢，佢要我做第一，佢话熄咗电话，摆低佢，唔好拎入厂。 系 第二，你而家同我入去 饮两支红酒， 唔系你当入咗一间精神病院，同呢班人玩咁嚟做， 即系当嗰啲 当佢哋黐线嘅， 即系阿孙轩啊， 淑仪姐、 杏儿啊， 因为我嗰啲戏就系同阿淑仪姐啊、K K 佢哋， 姐吓， 朱仪姐佢哋当佢哋傻嘅。 点样系叫做当佢哋傻咧？好虚啊！呢、啊這个字眼，即系我而家作为一个我唔系一个演员，我听， 即系你入去演嘅时候，你当佢哋黐线嘅咯，成班唔使你，简单啲嚟讲，唔使你嗰啲，你当佢哋傻，讲咩对白？讲你啊，你啊，讲咩？ 系 玩嘅心态。 系，咁系咪亦都因为阿威哥睇得出你当时有太大嘅压力？ 冇错，因为你第二男主角嘛，你紧张咯， 系 你唔够放松，即系所谓嘅放松就系咁样。 准许我进入你被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你别离开，别离开，若前来，请不要问其实。 都想問一下呢個問題咧，即係我就做導演崗 位，係啊係啊。 嗱，我喺我眼中演戲個個都咁演㗎啦。但係當你嘅戲氛特別重，或者好似你咁講啦，喂，第二男主角其實係咪同你平時做嗰啲三四五主角係好唔同嘅心態？ 梗係唔同啦！ 我喺我眼中咪都係咁演嘅啫，點解佢唔同咗嘅咧？ 因為你冇壓力啊嘛，嗰啲你喂埋嚟啄你一場戲，半場戲你就走啦，係咪啊？但你第二男主角，哇！你咩重飛嘅喎？你有好多感情戲喎，你要起承轉合，要連嘅喎啲戲。你個通要一樣喎，你唔係我埋嚟。喂，講完走。嗱，你配角你就有一個獨特 character 噶嘛。係，你就係做功能嘅啫。 係， 你 入我知自己寫咩啊？ 你砌個主角就得啦，砌完你走啦。 你做衰人衰到尾就得啦。 即係好似我上一套電影咁樣，你係一個功能角色，你就知道你 keep 住嗰個咪。 係係。 但你做主角唔同，咁你做主角你又冇得特別 build up。因为你规定咗你系主角个光环，你唔好突然搞啲天花龙凤嘢，你唔得噶嘛。但系配角你可以搞好多唔同嘅嘢，我中意点样玩都得噶嘛。 同埋主角会影响套戏个 texture 同埋嗰阵趣 啊。所以你一定要好 strict 知道自己做紧咩咯。咁嗰阵时未有呢个经验噶嘛。即系叫做做咗两三部第二、第三男主角。唉，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個方向唔穩定咁。跟住慢慢一路做落，咦，開始捉到，知道係咩回事。 咦，但係我咁聽就係由一開始慢慢拍嘅時候，其實係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段， 啊、 又遇到一啲即係我稱為貴人， 啊啊、 又教一樣嘢，又教一樣嘢，慢慢再累 積。即係我第一個信心嘅就係你有左輪嘅角色、啊、一出嚟，哇！除咗拉丁之外， 學警追更 係啊，除咗拉丁之外。我是最搶咗出嚟嘅，好多人開始識我啦。哇！揾你做訪問，哇！你個角色做得好好喎，即係雜誌都有啲評論都有寫。哇！陳山聰脫胎換骨，即係唔同。咁你開始咦有信心喎，咦好似個方向啱喎。咁你俾咗信心自己，你咪可以繼續演落去咯。咁當然啦，要尋求啦。作為一個演員，你要永無止境嘅。真係係咪先？你演到八十歲落不得尼佬，佢都仲有佢嘅方法，仲可以繼續探討落去。到我而家我都係，我都覺得我都仲未夠。即係你調翻轉頭，要我再演多次《金宵大俠》，我一定唔係咁嘅。 哦， 真係嘅。當然啦，都做咗啦，冇得後悔啦。但係你問我 都好好嘅， 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好多嚇，可以再 係。因為嗱，即係聽得出咧，阿聰哥咧，嗱，我相信你茶餘飯後好多時候你都係。谂紧或者讲紧戏嘅嘢噶，系咪噶？ 都系噶， 因为嗱，你又继续有好多唔同嘅 即係過路人一齊同你同行啦，即係威哥好啦，頭先講即係 好， 即係你哋真係會傾點演得好啲 㗎、啊，尤其是我師傅啊，即係艾威每次見到，喂，我諗到一個新方法 嚇、 啊，其實應該係咁樣，嗰、那個感情應該係要咁樣，要咁樣諗嘅。有嘅，有依啲交流，譬如我同阿振朗，我哋都有諗，其實應該係點咧？跟住我拍咗《真心大大話話》近依十年。大家都知我喺 TVB 拍最多嘅系 Jazz 文文雄嘅作品啦，拍咗好多佢嘅系列嘅戏啦，又打又情感，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嘢。其实某程度上拍拍下真嘅，我会滑咗牙啊，好似 系咪变咗计算咁样？ 系啊，即系好似个主角光环即系定咗喺度。唉，点解系咪可以再玩多啲或者点样咧？因为你男主角你就要演嗰种定啊嘛。 嗯。 系嘛？你有嗰种压场感，你要即系唔使搞咁多嘢啊、嗯！总之一定要系有型靓仔啊，有晒 pose， 总之样样嘢正嘅。 系 咁，当然啦，即系真心近呢十年系 jazz 扭转咗我由大家见到嘅、 嗯， 喂，净系识做雨洗草古惑仔， 古惑仔 一摇身一变，哇，暖男， 嗯、 哇，警察好 man 正气咁样，即系到而家真心好多。观众喺街见到，哇！我好中意你影警察啊，好有型啊！跟住由嗰啲小朋友啊，即系我仔佢哋都即系中意。啊，哥哥，我好中意你演，即系啱啱隐形战队啊， 嗯 啊嗰啲啊咁样嗰、那个、系列嘅。呢、这个系冇办法回头睇翻当日我企喺最后嗰排，想同自己讲，我一定要企最前嗰排嘅时候，你发觉呢个就系一个经历咯。 嗯， 到你去咗呢一个位嘅经历嘅时候，明白好多前辈点解话。真的我想做反派，即系啲男主角啊，通常都咁嘅。你留意一下，我要做反派，即系你问佢做访问啦，佢一定话，梗系做反派好玩啦，一做反派好玩，即系做反派你可以好多谂法嘛，即系你 点样奸啊？ 即系你谂下做小丑几好玩个角色，系咪先？你做正派，你一定要谈情说爱，大佬，你一定要有 fantasy， 系咪先？ 超人永远都系超人咯， 系啦，超人永远都系超人咯。 系， 即系Tom Cruise 永远都系Tom Cruise， 你明唔明啊？ 嗯 ，Tom Cruise 唔会搞其他嘢噶嘛，佢就系Tom Cruise 嘛。Brad Pitt 就系Brad Pitt 啊嘛， 要型到底。 系啦，咁但系当演员就系咁啊，喂大佬型咗十套，你俾我做一套烂八噶啦，即系咁咯，即系自己系想寻求一啲唔同嘅嘢。 一哥把握机会啊，有时做下一哥发挥重大啊！ 阿一哥头先把握机会，不停咁样抄翻嗰啲学警乜乜物物嗰啲， 我可以做反派噶，我做跨型哥啊，做 跨型哥。好，转头翻嚟继续有山冲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高兴。今天小叔想跟大家讲一个呢学过英文发音的人都会遇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谓的长 E 和短 E。为什么我要讲所谓呢，还有讲得这么着重呢，因为小叔本身自己不认同这个分辨的方式的。所谓的长 E 呢，即是我们想讲是譬如 feet, F-E-E-T 里面的 E 音。同埋所謂嗰個短咧，就係、是、fit f i t 嗰個 fit， 呢個音。其實咧，佢兩個嘅長短咧就唔係太緊要，反而咧我要分辨咧係佢兩個嘅 quality， 佢兩個咧嗰、那個脷中間嗰個位置嘅形狀咧係唔同，所以發音聽落去咧係好唔同嘅。一個咧係好緊嘅，我哋叫做好 tense 嘅一個 vowel。条脷中间嗰个位置咧，嗰、那个肌肉咧系相对地系 contract 得紧张啲，同埋咧系接近上颚，空间系再细啲嘅，就变咗 e e e。而嗰所谓嘅短嘅 vowel 咧，系一个 e e e， 系松啲嘅。所以 feet 同 fit 或者 b e a n 斗 bean 同埋 b i n bin 咧。那个声音上的基本很大的分别，就跟长短就不是太大关系。为什么呢？一个 vowel 的长短呢，很多时候是取决于那个 vowel 后面跟着那个 consonant 究竟是一个什么音。如果后面那个 consonant 是一个所谓的 voiceless consonant 呢，那整个 vowel 呢其实就会缩短了，无论它是不是有两点的那个所谓的长音。俾个例子，头先我讲嗰个就系一个好嘅例子。F E E T 个 feet feet feet， 由于后面系一个 T 音，而 T 音系一个 voiceless consonant， 所以我嗰个 vowel 咧，其实自然系会缩短咗。所以 feet， 你听到虽然我系读 E 音，但系其实唔系好长，我唔系 feet， not feet， but feet feet feet 系好短嘅。但系嗰个 tense， 嗰个紧张嘅 nature。那个肌肉的收缩的程度，那个 nature 呢是没有改变的，都是 e e e feet。 好了，另外一个例子，如果我是 bin bin bin bin bin bin bin， 一个垃圾桶的个 bin， 后面 n 音是 voiced 的，所以我的 e 是不需要缩短那么多，所以呢是给回个足够的长度，所以我听到 bin bin bin。 而这个 bin 那个 e 其实呢我听下去是有可能是唱过 F-E-E-T 的 feet 的 E 的。讲得有少少复杂，希望大家知道我少少讲什么。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少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咁到我拍前年新闻女王，因为阿蛇，我话阿蛇，我点都要同你玩一套噶啦。我你系咪啊？我吓穿啦，过镜都要。我话佢话你系咪噶？我话你翻嚟，因为佢好耐冇翻嚟。 冇错冇错。 同埋阿蛇系我喺呢一个娱乐圈里边其中一个好影响我好深，亦都系一个好好嘅知己良朋。 嗯， 即系好多时大家都会倾偈啊，佢哋又会揾我啊咁样。我话总之你翻嚟。一个镜头我都同你去做， 嗯， 佢话你系啦，我同钟树佳讲，我系你同街道讲，街道话喂，你系咪真噶？我当时咧，我系拍紧夺命提示，嗰边拍紧死人冧楼啊！我话喂，嗱，街道咁样，我真系会同你拍，你可唔可以等我差唔多完，你先等，冇问题，我谂咗个角色俾你，最后嗰两集 一定掂啊！ 哦，所以你系喺 完咗， 因为呢个原因先至喺新闻女王出现，就咁解啦。 系，我新闻女王出现系我自荐，系我要求，我话我一定要同阿蛇做一场对手戏。 系、 嗯，咁我开头谂住咧，嗰场对手戏就好似黄宗泽咁，着套靓西装，靓靓仔。哇！当阿街道喺个 lift 口喺 TVB 一停车场 lift 口同我讲，喂，我度咗个角色俾你，好正，你一定冇做过。 系， 做一个。轻度弱智的爸爸、嗯、死了个女兒，哇！我即刻晕喺度啊！大佬当时两集去尽佢包吹雷， 这个单元是你的啦， 这个单元是你，啊、你同阿蛇、 嗯， 你要挟持啲僆仔叫文文心嚟救。 嗯， 我睇我剧本，我依边夺命提示已经死人冧楼到癫噶，讲阿妈一枪喺我面前，砰一声咁样死咗，哇！嗰边已经谂到头都大埋，依边突然间整坛咁嘅嘢嚟。OK， 冇问题。咁我你俾我搞掂嘴边先。 系， 依边好紧要，大佬，我弹戏嚟嘅，一定要搞好再夺命提示先。 系， 即刻打电话俾阿 Sir， 阿 Johnson， 仲有咁嘅角色出嚟，因为佢有个 studio 嘅，出嚟倾啊，一定要倾啊，攞晒剧本，即场倾，点样演好？因为点解陈山聪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 嗯， 唔系容易嘅事。 系， 因为陈山聪大家觉得某程度上喺观众塑造咗某一种 气场 喺度。 系啦。 你要做一个轻度弱智嘅爸爸，我一去到现场嘅做妆，我就同佢讲，一定唔可以化妆，残啲，污糟邋遢啲。大家谂，当然啦，有啲人觉得，喂，点解你要电挛个头，整到好似好潮？嗱、嗯，就系咁啊，摆咗我喺身上嘅咧，明明 潮啦， 老土都变咗潮啊！佢哋觉得，初初咧，我系就咁梳晒落嚟，因为我夺命提示呢度青咗啊，梳晒落嚟，跟住嗰啲造型师话，喂，唔得，梳晒落嚟都好有型。我话不如咁啦，我话夹乱晒佢啦，即系以前老豆嘅年代系电头发噶嘛，其实系我系想咁样嘅，但系出咗嚟有啲人就觉得哇，做咩 set 头嘅？其实唔系 set 头，因为一个咁样轻度弱智嘅爸爸， 即系蓬头垢面， 系啦，唔想整头就电咗个头就 系， 我系个谂法系咁样，咁啊跟住塑造咗一个咁嘅形象，跟住就同阿 Sir 谂，哇，好多场戏都好大，唔系咁容易演嘅，即系点样去？掌握个情绪，个女兒死咗。 嗯， 咁啊，结果大家我同阿 Sir 倾咗几日，跟住翻去搞拍咗三日。嗰三日系我人生演戏最痛苦嘅三日。 点解咧？ 亦都系最享受嘅三日。 哦，痛苦系咩嚟嘅咧？一阵再讲享受啊。 痛苦系因为你个情绪，一去到就个女兒已经死咗，老婆都死埋，即系我有好多嘅 set up 喺里边。我总之我由嗰朝刹那开始去到现场，我一路都冇讲过嘢，一路 keep 住喺嗰个情绪里面，所有同我讲嘢阿蛇同我 say hi 我都系，因为嗰三日我阿 Sir 跟住我，我一定要我阿 Sir 你跟住我，我要长长戏睇。第一，我真系想演好呢个角色；第二，我自己自荐同得阿蛇做，我都唔可以 丢假， 丢佢假， 系 咪先？第三，我都想揾翻。成日想揾嗰个初心啊，个演戏嗰个初心，嗰三日系好痛苦，每一日一起身坐喺度，就同阿 Sir 两个就坐埋左边，就入嗰个情绪，因为基本上嗰十几个钟，不停都系要 keep 住喺嗰个喊与伤心又哇要报仇嗰个状态，系好痛苦。总之每一个 tick 都有眼泪，每一个 tick 都流到出嚟。 再多讲，见我心中盼望，不想听动听的过往，不需再虚假，向他分享吧，不必看在这空房，谁笼着泪光。 唔该晒陈山聪啊，听晚咧就继续仲会讲下咧，即系佢拍呢个新闻女王咧，其实咧佢仲有啲故事系未讲完噶，咁啊听晚就会继续有啊聪哥继续讲啊。 系呢首歌可以为系啊 crying 歌嘅， 系 啊学友 cry 啊， 咪 要学识点唱啦 crying 歌。 因为咧即系我发现啊，今日咧我哋成个嘅节目啊都系同水有关嘅， 系 啦，咁啊出边又落雨啦， 系喎而家都仲 系 好似落紧好大雨 啦，咁啊 crying 歌又唔系 crying 歌添，阿聪哥讲下咪有泪水啦，咁呢几日啲题目都系环绕住水啦，咁 系又就嚟开学，唔系又就嚟开学啦，咁啊即系个荷包咧就要即系有好多水啊，放咗出嚟啦，多啲靓仔啦， 都系想讲一啲同水有关嘅题目嘅，咁啊讲一个咧即系可歌可泣嘅故事啊，咁啊首先我想问一下。而家大家在座嘅兩位拍檔咪都有水壺呢樣嘢嘅咧？ 水呢啲唔係叫水壺啊，而家係進化咗變成水樽啊，水樽，你係水杯添係咪？ 水係咯，我好多水壺嘅，我有鋪儲水壺嘅人嘅。 水壺定水樽先？ 水樽啊， 樽啊，係 啊，我尤其是喜歡嗰啲單車水樽啊， 哦， 即係嗰啲一咬然後啡到全身嗰啲好開心嗰啲咧，我係特別中意嗰啲。係 啦，咁啊想講咧，即係喺。即系我哋读书，甚至乎我讲紧读小学嘅年代咧，个世界就梗系冇咁多咩有水樽啊、保温壶啊，有保温壶嘅就系嗰啲嚟攞壶攞罂粥去俾阿医院嗰个 friend 嗰个就叫保温罂啦。咁但系咧嗰个年代咧就冇咁多水樽呢啲嘢嘅， 系 啦。咁所以咧我哋翻学咧就只能够系带水壶嘅。 其实咧而家我哋呢啲咧所谓叫保得温嗰啲咧，只不过系咧就系屋企。以前细个嗰啲好大嘅热水壶，将佢变 minimize 咗啊！但系嗰啲热水壶咧就有水银喺里面，唔知点样嗰啲保温系啦。但系我哋而家呢啲嘅保温咧就唔系用水银咁解， 用搪瓷啊， 系啊， 又不锈钢啊。 以前话打烂咗就唔可以用啊，有毒啊， 系咧，啲人飞晒出嚟咁。 嗱，我想讲咩咧？就首先嗱，先讲水壶先啦。咁啊喺我读小学嘅年代咧，其实咧系得两大，我即系认知得两款水壶嘅啫。呢款水壶就嗰啲童军用嗰啲啊，叫咩军绿色咧？ 系 仲有个嘢绑住出面，有条有条带咁样孭住噶嘛。 总之就嗰啲军绿色啊，你觉得嗰个好劲？因为我有个表哥咧，细个咧就系做童军嘅，咁我以前就觉得哇，嗰啲童军好型啊，孭住有嗰啲水壶，即系可以轻轻松松邓子峰，唔知去个野外咧做脚入边一拍拍，佢好似好型咁样样噶嘛。咁呢款系第一款。咁另外咧喺我哋个年代咧，我唔知道梁丽勤嗰个年代咪用呢一款水壶，就系嗰啲胶嘅水壶。咁咧就有條帶啦，通常就係即係個面就係啲公仔啦，即係超人啊，定係叮當啊咁樣樣啦。咁咧佢入面咧其實都係聲稱咧就有一個唔知係膽定 係係咩？有膽即係保得温嘅， 少少保到啦。佢 嚇 嗱，佢有幾個年代嘅，即係嗱，我哋後少少咧，即係講緊去到小學尾咧就開始係比較好，即係有少少保温嘅。咁啊，最早期係純膠嘅，你記唔記得？ 嗯，個蓋攞出嚟仲係嚟有裝 水嘅， 裝水飲添嘛。 咁啊，仲要嗰啲你係直情係聞到一陣膠味嘅。係， 但係你照飲㗎嘛。 係冇錯啦。 可能裡面有好多微塑膠。 其實我哋而家應該飲。 係啊，我哋呢啲真係 想 算好少嘢。 都唔知飲咗幾多嗰啲嘢落肚啊！ 仲唔係微塑膠大大粒照飲落個肚啊？ 系啦，咁啊嗱喺幼即系小学，譬如初小嗰个年代，或者读呢个幼稚园嘅年代，咁其实咧就人人都会带水壶嘅。 系我记得嗰啲咧可能系叫做咧学校系规定嘅，即系有一啲嘢咧你一定要带翻学，如果唔系咧即系 水壶系必须嘅，系啦， 水壶啦、手巾仔同埋剪手指甲啊、嗯，每个星期都要检查一次咁样嘅，如果唔系就吸猪噶啦。 系啦，咁啊，但系咧到譬如你去到四五六年班咧，其实就你已经有个自由度，因为咧、即系学校就有小食部啦。咁你就可以去买嘢飲啊，或者买汽水啊，各样各样啦。咁令我諗起一件呢即係童年嘅事件嘅。咁话说呢就小弟如果听收留言之后，小弟呢就体弱多病啦，细个嗰阵有哮喘嘛。咁哮喘嘅天敌呢就有一啲冻嘅飲品。咁所以仲即係我媽亦都因为俾零用钱俾得好少啦，一定要投诉下先啦而家。咁所以呢我仲好记得嗱，因为一支汽水咧系卖过二嘅，咁但系我妈只系俾一蚊零用钱我啫，咁啊一方面佢又唔想我饮汽水啦，二嚟又想悭钱啦，好啦，咁即系咧我由于冇汽水饮啦，咁你翻学一日即系翻上昼或者下昼啦，你只能够系带水壶啦，咁但系咧非常之可惜嘅就系咧，去到譬如五年班，如果一个男仔你仲孭住个水壶啦。特别喺间男校喺当时嘅状况下咧，其实系真系俾人笑的。我系俾人笑咗两年嘅， 咪先？你系到几多年班开始话？ 五六年班我都仲系要孭水壶噶。 咁但系唔孭水壶得唔得咧？ 或者个 咁冇水饮啊嘛？个 水壶造型可唔可以型啲咧？冇啊，就 唔系你攞翻阿表哥嗰个军用水壶 咪咯？系啦、啊，又唔型。我仲记得系一个咧，嗰啲蓝色。 不过你系男校就真系争啲嘅。 咁、啊、就成日咧就俾人笑嘅。咁、那个笑都几有呢个攻击性嘅啦。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啦，即系并不代表本人立场。咁我细个系俾人笑过啲咩咧？类似系乸型啦，即系类似呢啲啦。 咁你有冇喊啊？ 好唔开心，好唔开、哦，非常之唔开心。 你有冇话俾你阿妈听啊？ 冇错啦，我真系想讲咩咧？咁呢件事咧就令到我同我阿妈咧发生咗一啲嘅争吵嘅，唔好话争吵，即系我唔开心咗好耐。因为咧嗱，我妈唔知道我喺学校俾人笑啦，又或者佢眼中就觉得俾人笑两句算得系咩啦？我都唔记得咗当时我有冇反应过添啊！咁只不过咧就系我阿妈好坚持你，因为你有哮喘，你唔能够饮冻嘢，所以你一定要带水壶，你只能够饮冻系咪叫冻滚水系啦？ 啊，冻滚水即系室温嘅 水 啦，系啦。 咁但系咧，学校嘅男生咧就系以我小息能够买到支冻汽水为荣噶嘛。咁所以当人人饮紧冻汽水，我一嚟或者饮又恨啦，第二就再俾人笑啦。咁所以嗰段日子咧，我非常之唔开心。唔开心到咧，我自然有少少觉得，而家你问翻我，有少少童年阴影添嘅。即系譬如举个例，有班同学仔佢哋好 fit 嘅，咁啊打篮球咁样样啦。咁跟住，刘伟恒，你乸型，你饮水壶啦，即系类似呢啲，即系总之好似阿大雄不断俾阿纪安同埋阿福欺凌咁样样嘅。 不过又真系嘅，即系打篮球好型，突然之间有个同学仔攞住个水壶，有个公仔喺度。 我予以斥责呢啲同学，唔得，环保啊嘛，我而家 系啦，嗰个年代唔同啦。咁呢件事咧就，咁我妈又唔俾，即系我妈又。佢又唔， 但你有冇得选择唔带水咧？ 冇得唔带，冇得。 即系阿妈一定要你带， 一定要带啦。咁你冇得唔带噶嘛？咁同埋真系冇水饮噶嘛？喺学校，咁我咪唯有一路咁样过。我甚至乎有段时间我嬲咗我阿妈，就因为、即系喂，我真系喺学校俾人笑紧噶嘛。咁同埋咧，我系好唔想，但系佢又为咗我身体好。咁呢件事咧就。 真係類似啊！我有冇同佢真係嘈咗一次咧？我唔記得。但係咧、嗯，最後嘅下場咧就係、是。我阿妈后来好似系俾我饮汽水嘅，即系类似系唔知一个星期饮一支汽水，定系点样样啦吓，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啦。咁、那个下 唔系咩先？俾你饮汽水，但系个交换条件系咪你仍然继续要带住嗰个水壶咧？ 好好似唔知系两日冇唔使带，定系三日即系类似咁样样啦，即系带少。总之我系。我又唔可以日日飲汽水，即係我媽唔俾我日日飲汽水。但係咧，我亦都不能夠永遠都唔帶水壺。總之我平衡咗件事啦。咁當然啦，其實你個水壺只要出現喺學校入面咧，你會持續地俾人笑噶嘛。所以最即係哪怕你只係帶一日翻學校咧，其實你一攬水壺翻學校嗰日咧，劉慧恆仍然係繼續俾人笑緊 乸型嘅 嗱。咁、但係後來咧，其實咧。我都明即係长大咗就明少少就同埋中间我好记得有一次就应该真係因为我喺返校饮咗一支冻汽水我就唔舒服啦。咁、呢个时候嗱即係其实呢啲嘅故事呢其实我喺当日呢我係释怀唔到㗎即係嗰种被欺凌啊即係予以斥责嗰啲啦。同埋呢阿妈嗰种你都唔我觉得阿妈唔理我喺学校嗰种嘅状况呢我系一路都唔好系原谅呢、我觉得即系总之系我妈搞成咁。其实呢件事呢真系去到呢我就做咗人哋阿爸阿妈之后呢我先至开始明哦原来即系当然而家个年代唔同啦譬如而家呢个年代直情系唔鼓吹唔鼓励饮冻嘢啊饮气就带水就返去就环保啊最好就你装定啲水返去啦即系诸如此类即系譬如我啲女而家直情冇呢种反抗因为人人都会有一个好好嘅水壶啊又保温啊又湿温又剩啊。咁但系以前嗰个时候唔系咁嘅时候咁我咪觉得哎阿妈呢件事佢一啲都唔同情我。 最重要系你系男仔啊嘛即系呢你买一啲好多公仔好靓颜色嘅水壶俾你个女，佢系唔会反抗噶嘛。但如果你系男仔嘅时候，你用呢啲嘢喺身嗰阵，你就咪觉得好尴尬咯。 所以 个 重 点 系你应该要买翻个靓嘅水壶咯。 嗰阵时 衬翻你个背囊噶嘛，应该 要。不过又 即系如果你系嗰啲保温单车水壶，唔会俾人笑噶。 咪以前冇咁 detail 噶，冇呢啲，咪以前又系 嗰啲颜色咧， 连保温呢样嘢都少噶。 嗰啲颜色咧系钳嘅，即系你而家问翻我系嗰啲好红嘅红啊， 好假嘅嗰啲， 好假嘅蓝色啊，我嗰啲颜色仲衬埋条带嗰下咧好糯噶嘛，咁我仲好记得噶，由于我好惊俾人笑啊，当时我系谂尽办法。盡量俾人見少啲我個水壺，我係一將佢塞咗落我個書包度。咁但係你要攞出嚟飲噶嘛？你攞出嚟飲咪笑咯。你譬如小息，咁你可能飲啖水，你會俾人笑，你又唔可以成日唔飲水。我有陣時都會嘗試唔飲噶，咁但係冇辦法啦。你個水壺已經出，我仲記得嗰時成日攬住個水壺嘅， 係要打斜孭袋啊嘛，係 啊，好似斜孭袋咁。 斜孭袋啊，一哥有另外一種嘅表達方式㗎，講斜孭袋，不過唔講得嘅。 哦，另外一個叫斜跨袋咯，係 係係。不過到今日咧，反而我都明嘅，即係而家你問我咧，我做咗人哋父母之後，我就明白，哎。即系当你个小朋友系长期有一啲病，可能随时会爆炸，会唔舒服嗰阵咧，你就宁愿佢翻学校俾人笑都好，佢都真系都系为你好咯。 最衰就系以前我哋嘅选择唔多，即系如果嗰啲有啲好型嘅水壶系喺嗰个年代出现嘅时候，咪冇事咯。 好，听下新闻先，翻嚟再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李健恩报道新闻。政府物流服务处表示，由于无法顺利供应港岛同部分离岛政府办公室的樽装饮用水供应商能够继续履行合约，今日已经根据合约条款即时终止合约。供应商鑫鼎鑫商贸有限公司在六月获物流署批出合约，由六月底起为港岛同部分离岛的政府办公室提供樽装饮用水。基于物流署早前取得的供应商营运资料以及警方的执法行动，物流署有理由相信鑫鼎鑫未能继续履行合约，因此决定根据合约条款即时终止相关合约以及另外三张同其负责人有关联的化学品合约，处方会继续全力配合警方调查。 房委会表示，居屋2024推售五个发展项目，共7132个新居屋单位，以及大约300个重售居屋单位，在53日内已经全部售罄，整体销售时间比居屋2023快大约三成，反映申请者对资助出售单位的需求持续殷切。房委会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期居屋2024首次推出家有初生优先选楼计划，大约800个有初生子女的家庭通过有关计划成功购买单位。今期亦都优化了配额分配的安排，按每个发展项目作为计算基础，以设定各个发展项目的配额数目，让各类别申请者在所属的拣楼阶段都有机会选购到心仪发展项目的单位，而一人申请亦都可以选购备受欢迎市区发展项目单位。特区政府调整以色列同伊朗的外游警示级别至红色。政府发言人表示，红色外游警示级别表示有明显威胁，特区政府呼吁计划潜赴以色列同伊朗的港人应该调整行程，如非必要避免潜赴。鉴于以色列的情况，市民不应该前往加沙及其周边地区，以及邻近叙利亚及黎巴嫩边界地区。就伊朗而言，市民亦都不应该前往伊斯法罕省、库姆省、中央省、布什尔省等地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听日稍后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渐转吹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4947点，升一点；标普五百指数报6447点，跌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7，日元147.8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人民币7.1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340.84美元，卖出3341.27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太阳计划 Solar Project， 太阳计划2025之太阳日记。 我是阿一，一班太阳使者今早已经坐高铁出发去杭州了。不如我哋邀请太阳计划2025项目总监同我哋简介个行程。 Hello， 我系香港电台中文台台长张碧妍，亦都系同一班同事咧一齐系筹划呢一个嘅太阳计划2025。咁啊，仲有一个秘密嘅身份就系我曾经都系太阳使者嚟嘅。今日开始咧，一年五日，我哋咧一班嘅太阳使者啦，咁我哋就会去到杭州5日4夜嘅参访团噶嘛。我哋今年嘅计划咧嘅重点就系 AI 啦，所以我哋呢个咧创科行程咧一定唔少得噶啦，包括咧会系参访呢个 里巴巴啦、强脑科技啦、杭州未来城啦，亦都有机会咧去睇呢一个与树嘅机械狗同佢互动添嘅。希望我哋嘅太阳使者咧，勇于尝试驾驭 AI， 超越自己，创造未来，真真正正发挥太阳使者嘅精神。 咁多位一路顺风啦！ 太阳日记，日日精彩。 Solar Project。 好中意一哥呢种咧，哇！直情系帮 几亢奋啊，系咯！ 而家喺杭州都听到， 系啊，一路顺风啊！ 唔知佢哋 check in 咗酒店未咧？啊，问一问先。 系啊，跟住仲要俾个 echo 添啊！你睇下几劲啊！ 其实又真系关你鬼事咧， 咁又冇咁讲。 check in 咗未？ 系 咪 啊？了解下啫。系佢关心呢件事噶，因为佢系全程直击啊， 要做太阳日记噶嘛？ 系啊，系啊， 搵多份晏仔啦。又要买水樽俾小朋友翻学啦， 最紧要都系上个星期你买一部8000嘅咩电话啫，唔好以为大家唔记得。好啦，今日咧我哋嘅初步嘅题目啊，暂时系讲紧一个水壶，头先冇时间播歌，咁啊，正所谓啊，呢几日大家都环绕住水啊，我哋都播翻啲同水有关嘅歌啊。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好，华哥嘅忘情水啊！ 我听亲呢首歌咧，我都会忍唔住笑，因为我会谂起软硬唱呢首歌，寄我一杯忘情，寄我一杯忘水，寄我一杯忘情水。 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精彩，系好。 好啊。 诶，唔系，因为其实有样嘢我想反驳阿刘生嘅，呢个咧真系男女大不同。 水壶事件啊？ 冇错，水壶事件真系男女大不同。你头先你咪话咧，你个表哥同军水壶好型，你好想拥有嗰样嘢啦。我记得咧，曾经咧。水壶呢样嘢咧喺你嘅身上咧就系阿妈同你之间嘅一个角力啊嘛，但系喺我屋企咧，其实阿爸同阿妈之间嘅一个矛盾，关于买水壶俾我哋。 唔怪之啲水咁多矛盾啦、 啊。好奇怪，咁咧就系话说咧，嗱，即系我有个阿哥，咁阿哥嘅需要同我嘅需要其实系完完全全唔一样嘅。因为男仔可能佢哋就中意啲 man 啲嘅嘢，女仔系梗系中意啲 Q 啲嘅嘢啦，系咪？咁话说咧，嗰阵又系啦，唔知点解诶，开始咧就要买水壶翻学啦。 系 咁咧，由于咧我哋屋企嘅嗰个传统啊，就系讲紧如果要买嘢俾我哋咧，即系买俾小朋友咧，大家要公平。譬如阿妈买咗一个橡皮糖俾我，一定要买一个橡皮糖俾阿哥。阿妈买咗一包薯片俾阿哥，一定要再买翻同一样 size、同一个牌子嘅，同埋同一个味道嘅薯片俾我。请讲， 我哋而家何尝又唔系咁？ 冇错啦，系啦，即系因为要 好快到你噶、 我拒绝噶，我 你好快到你噶啦。 拒绝嘅意思系咩？ 拒绝系大家 share 咯，即系例如最近买咗本故事书啦，咁、然后啲长老就话唔好争啦，唔好争啦，跟住第二日咧就有两本喺台面啦。咁我话唔好咁样，要学识分享。 嗱，咩先？细个嘅时候系可以学识分享。 咁我话咁当然喺啲一啲叫做日常必需用品，即系例如餐具。 哦，就一人一套 嘅 啦， 水壶咁样一人一套 啦，系啦，即系总之就系你有， 我睇你过多几年你会点讲，我哋留名。 好啦，咁咧，但系咧，因为咧，你要有一啲嘢咧，即系譬如食物啊、零食嗰啲咧，你可以同一样嘢完完全全一样咁样分开两件啦。咁但系水壶呢样嘢就唔得嘅。咁咧，阿妈咧就由于同我哋相处得多咧，就会知道我哋系万一有啲乜嘢，大家系唔一样嘅话咧，会争啊。真系唔知点解成日争喎细个。咁所以咧，阿妈就坚持唔得。就算买水壶咧，都要买相同嘅。咁跟住喺呢件事上面咧，就引嚟咧成家人好大嘅烦恼啦。因为阿哥咧就系中意童军嗰啲绿色嗰啲啊，佢连埋咧，因为绿色嗰啲咧其实系好似啲金属质地噶嘛，跟住连埋条绿色嗰啲军绳咁样嘢打斜咩咁样噶嘛， 邓志用嗰啲啦， 系啦。咁但系我唔系噶嘛，我系想要有小甜甜嘅公仔喺个水壶， 冇错， 最好你就系粉红色同埋黄色添， 即系俗称奶型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俗称奶型嗰啲，咁但系仲有咧，就 系 有蓝色都唔得喎。喺我嚟讲，即 系 如果嗰个水壶上边咧，佢系有浅蓝色嘅天空，我唔中意，我想成个都系粉红色加黄色咁样啦。 睇唔出你曾经都咁少女， 我好少女噶。 你点样咧？嗰只水壶咧，其实咧嗰个面嗰阵嘢咧，系可以拉开条拉链咧攞出嚟。其实嗰个系一个胶入面咧，你 系一个胶嘅水壶嚟噶嘛？ 成一个白色嘅胶壶嚟嘅啫。 系唔系我就冇即系拉拉链嘅，佢系成个嵌实咗嘅。 哦， 除非嗰块即系有块胶黐住喺面啫，即系即 系 等于啲而家嗰啲蒸馏水咁样有块胶。 不过佢有个拉链拉开就方便你拆出嚟洗。 系 啦，就连埋个壶个嗰啲，因为嗰种水壶应该绝咗迹噶啦。 系啦，咁咧跟住就系啦，喺呢个位上面咧就角力啦。好啦，咁阿老豆就话唔好啦，即系阿哥。买嗰只我就买嗰啲小甜甜啦，咁样跟住我妈就话唔得噶，两个会争噶咁啊，咁就喺度拗啦。跟住咧，阿妈就话：阿哥咪买粉蓝色咁样嗰啲俾佢，阿哥又唔肯。 嗱，冇错啦，系奶型啊嘛， 冇 错，咪就系奶型咯。 系啦，粉蓝色都唔肯制，同埋咧，因为系你放小学生咧，小学生系唔会有一啲好有型嘅颜色噶嘛， 唔好用啲咁重嘅水樽啦。 佢亦都唔会出一啲咧专系放。中意有型嘅小學生嘅顏色，例如係黑色啊咁，唔會噶嘛。咁所以咧，去到最尾咧，竟然係我要孭一個軍用嘅，因為去到最尾嗰個選擇咧，就係話打唔爛啊嘛，襟啊，應該係話襟啊。咁跟住軍用水，哇！我唔開心咗幾耐，跟住我冇帶翻學啊。 即係你嗰個古仔就係我嗰個調轉版啊。 冇錯，我寧願唔係，因為咧我有得揀嘅。我唔飲水，同埋咧圍村咧就有圍村例噶嘛。咁圍村例係點樣呢？就是、有好多同學仔咧都好得意嘅，佢哋都唔會話自備水壺嘅。如果玩到好口渴咁點咧？唔緊要，咪沖埋條水喉度，咁擘大個口，跟住咧懟啲水落個肚嗰度咯。咁即係生水啊，未經煮熟嗰啲水啊。咁就咁飲嘅，有啲同學仔會係咁樣。咁但係同埋仲有咧，就係、是、有陣時我哋真係。 江湖救急突然好口渴咧，我哋就会去校务处，即系教员室。 哎呀，系啊， 就会同老师讲：老师，我哋好 冇水啊！ 咁佢哋就会黑少少水俾我哋，就系会咁样。所以 我都突然间谂起，系小学我哋如果冇水饮，或者我水饮就啲水，啲水源系点嚟嘅咧？ 系会有嘅， 好似有一个类似，即系有一个阿婶系掌控 pantry 嘅。咁佢應該係長耐唔耐就會煲下水， 咁你要 serve 啲老師噶嘛？老師唔會帶水壺翻學噶嘛？ 唔知啦，總之咧，你係可以必要時去教呀。我哋嗰個年代 啊，必要時啊，必要時係。 總之你有陣時嗰個年代連攞杯水都有啲驚噶嘛，即係你要敲門就教員室，唔好意思，我冇曬啲水。即係以而家就你冇水，你唔佢敢唔俾你啊？你翻去投訴咁就好大鑊啊嘛。 又或者學校已經有水機添啦？ 冇錯，喺中學就開始有嗰啲撳出嚟嗰啲啦。咁有啲就有蒸馏水添啦，系啊，系啦。但我哋嗰个年代就纯粹系啲阿姐 煲水， 煲水，你系佢系真系我试过叉污嗰啲， 系啊， 煲到系倒出嚟俾你饮嘅。 明火煲水咯， 系啦。咁你可以去求佢俾少少嚟嘅。 系啦，呢个亦都唔系话经常会出现嘅，间中咯，好间唔中咯。咁所以咧，我嗰阵曾经有段时间就系因为有一个咁样嘅水壶，我唔中意啊，咁所以我就冇带水壶翻学咯。同埋咧，呢个状态咧，同水鞋系一样，例如又系水，即系同水鞋一样，因为咧我所有嘅同学仔咧，佢哋嘅水鞋都系黄色，跟住侧边呢度外面呢个位咧有个公仔印嘅，但系唔知点解我妈咧系为咗要就，我唔知系咪为咗就阿哥啦，总之咧就系我哋嘅水鞋系黑色嘅，跟住我翻学校 即系卖鱼嗰啲啊， 系咪？跟住翻到学校咧，我嗰阵系幼稚园嚟，我好记得，咁我就俾同学仔笑啊，因为所有都系着黄色啊嘛， 好烦嘅其实， 系啦， 啲同学仔真系好烦， 因为同学仔会觉得黑色系男人啊，咁所以我就变咗一个男人，系啦，咁同埋佢哋嗰啲好靓嘅，佢面系黄色啦，侧边有个公仔啦，跟住里面咧仲系间蓝白间条咁样咧，即系我系好想拥有嘅，但唔知阿妈唔买，就系咁啦，就 系 为咗要大家公平。两个要嘅嘢系完全一样，你话几惨啊？ 系一嗰个年代对于水壶、 小弟嗰个年代， 对水壶应该冇咁烦噶啦，系嘛？ 我记得我细个最早翻第一个拥有嗰啲叫自己嘅水壶咧，都应该系翻小学嘅时候先开始有嘅，即系幼稚园可能冇记错咧，就系、是、你会有一个杯。 哦、啊，学 校会倒水俾你 嘅， 咁所以咧，我记得我人生第一个嘅水壶咧系， 杯啊、 即系你会自己带个杯仔啊，然后你有个 label 写住张俊浩，然后食茶点嘅时候咧，老师就斟水俾你。 我会带一只杯同埋带一只碟仔，因为个碟仔系我嚟装住茶点 嘅 饼干仔。 系啦，类似咁样嘅。 咁佢摆喺边噶？ 摆学校咯，长期摆学校嘅。 我唔系噶，我 定系拎翻屋企都唔记得咗。 我系咧会有个袋，阿妈有个布袋仔塞咗呢两样嘢落去，跟住勾住落去个书包嗰度。 系 类 似咁 样， 系啦，咁所以我印象啦，应该话喺我有记忆以嚟咧，人生第一个水樽咧系为咗翻小学嘅时候去买嘅。咁嗰个水樽系点样嘅形状？我去到而家都仲记得啊！你而家超级市场咧，咪有一款芦荟饮品嘅， 系 佢嗰种胶咧系少少磨砂嘅嗰种胶，你知唔知我讲有款 系啦？ 其实佢系 PP 五嘅塑胶嚟嘅，咁系相对地耐热嘅。你識分 PP 五啊 PPSU 啊 PET 啊， 係 啦，咁咧即係我而家先知佢係 PP 五啦，咁樣咁所以咧，佢係可以裝百幾度嘅水嘅理論上，咁我記得就喺嗰啲舊式家品店，因為咧我反而個回憶係咩咧？就係、是、以前嗱，而家屋企樓下嗰個商場咧，而家就變咗超級市場啦。但以前咧係一個舊式嘅街市嚟嘅，係一個喺英皇道嗰個入口入咧。咁就一入到去咧，左手邊咧就有一啲鞋鋪， 即係馬寶道啊？ 唔係馬寶道啊，康山嗰度啊，康山英皇道嗰個入口，同埋另外一邊，即係你當康山花園就十座同一座嘅出入口啦。咁一座嗰邊咧就係濕嘅街市，十座呢邊咧就係一啲乾貨嘅街市。咁一入去嘅時候咧，咁而家當然變曬一間超級市場啦。咁乾貨街市咧，佢係會一入去嘅時候有鞋鋪啦。咁所以我最早嘅嗰啲翻學鞋咧， 全部都 喺嗰 度 買。跟住行入少少咧，就係我啱啱講嘅呢間嗰啲舊式嘅家品店啊。嗰啲家品店咧，就係你行入去會有好多嘅屋企嗰啲水壺啦。咁然後行到角落頭嘅時候咧，就會有我啱啱講嗰啲水樽啦，就係擺曬喺啲透明膠袋入邊，然後就耐熱。到一百咁，然后就系、是、我记得咧嗰、那个PPSU 五嘅磨砂胶啦，同埋佢反出嚟咧系啜嘅， 反出嚟系 即系佢反一条饮管出嚟啊、哦！但嗰条饮管系硬身咁样反出嚟饮咩？咁好啦，咁啊买咗一个咁嘅开学，因为觉得哇用饮管嚟饮水好开心啊， 系 啦。咁啊跟住之后就翻学，我谂大概唔够两个礼拜就唔见咗啦。即系嗰 啲 唔知系啊，唔知漏咗喺操场啊，定系唔知漏咗喺边度啊？咁同埋咧，嗰期啲学生咧系好兴用呢只嘅水壶嘅，即 系 个个都用，因为佢细细地，我谂大概300至500秒左右，又轻身，又冇咁多嘅卡通公仔喺上面，咁、大家都好兴啦。咁、然后就个零两个礼拜唔见咗嘅时候，咁啊同阿妈讲唔见咗，我咪再落去再买多个啦。个零两个礼拜又唔见多次，咁啊系咁。 俾人挞咗啊？ 唔会俾人挞啊，而系你唔知，可能有时喺校巴漏咗，咁然后咁又审审咪当又冇名，系啦又抌咗，或者学校又唔知边个又乱七八糟又抌咗咁样啦。咁去到后屘咧演变成咧就发现咁买水壶都唔系办法，咁点样咧就见到啲同学仔，咦开始带支可乐樽翻去饮水。又或者 膠樽啊， 膠樽係啦，係可以用膠樽，但佢當時咧有種產品，我覺得係好神奇嘅，就係、是、水樽夾啦。 嚇！ 嗱，我哋而家咧，即係呢啲啊，嗱孭帶水樽夾咧，咁佢咧其實係一個扣嚟嘅，個扣咧就扣住 你個樽， 個樽頸嗰位置 個定位 係啦，扣住個樽頸，咁跟住就可以拉一條繩出嚟。 喂，有啲咁嘅嘢， 有啲咁嘅嘢嘅，而家冇啦。我估以前就有啲咁嘅嘢，我个年代就好兴呢个嘅， 就箍个矿泉水樽上去。 系啦，咁通常就系点样咧？就系、可能今日你考试考100分，阿妈准你饮个汽水，咁你饮完个汽水咧，就入厕所咧就洗干净个水樽，然后咧就扣呢个嘅水樽带，然后拍住个樽颈位，咁然后就可以去第二日翻学用。系啦，今日直至到你唔见咗嘅时候咧，又再买个 set 咁样嘅，因为咁样一 set 咧可能几蚊喺啲家品铺几蚊就可以买到一 set 噶啦。咁你去到后屘咧，直情演变埋另外一款嘅。嘅樽盖都出埋嚟啊！ 系 啜樽盖， 系 就 系 佢 有埋条饮管 嘅啦，唔系饮管啊，系就咁嗱，我哋平时扭盖开饮水啦，佢呢款咧系扭开个盖，掹起个嘴，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啜啦。咁你就可以换咗你平时嗰个可乐樽盖啊、汽水樽盖嗰个啦，系啦，咁就加多2蚊。就可以換埋嗰、那個，咁、 okay. 我就咁樣通常一 set 就咁樣換，所以咧一個學期咧就 keep 住一兩個禮拜咧，同阿爸講，哦個水樽好似壞壞地，因為嗰啲係 PET 嚟嘅，即係嗰啲最渣嗰啲膠嚟，因為一毫仔， 你一碌落去就粒， 係啦嗰啲，咁然後就同阿爸講要買汽水飲啦，咁就用呢個方法。 我嗰陣時喺對面街， 佢成日都係咁樣㗎。 梁禮勤記得，我嗰個水樽咧成日焦咁樣，已經咧熱到，咁跟住咧所有同事一經過我樓下，行，你唔好再飲啦。 係啊 係啊，咁我又懶得買水。因为我嗰阵时就是因为童年阴影，其实我有好多年啊，包括我喺美国读书，以至到翻嚟对面街翻工嘅初期咧，其实我都系极点抗拒带水壶嘅，即系我从来都唔买嘅，系去到近年先至真系用咁解嘅啫。咪就系因为童年阴影同埋 懒型 啦，同埋而家。即當時我就算佢已經錄到個樽成日焦咁樣，我都繼續用咯。 我諗大概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去到我小學即四五年級嘅時候咧，就開始冇人用呢啲即攞汽水樽當水壺用啦、 嗯。 因為大家開始就係知道塑膠有分嗰啲咩一號啊、二號啊、三號、四號、五號啦，咁就話一號飲得多咧係會對生育系統有損害啦。 係 啦，咁所以大家就轉咗冇去，就開始用翻一啲。大嘅嗰啲水樽， 一個特別抗生呢樣嘢啫。 我個細細個已經都好留意呢啲噶啦， 咁所以你咪咁早生兩個咯，而家 咁所以就變成 飲可能冇事 嘅。嗱，你冇發現呢幾年大家又再留意多咗我嗰啲水樽有冇 BPA free 啊？即係會睇多咗呢啲噶嘛。但以前唔理嘅，以前就真係直接攞屋企飲完前一晚飲完嘅汽水就當水樽咁用咯。 第二朝裝嗰啲水酸酸地添，仲要即係有啲甜味，仲剩有啲菊花茶啲味，仲剩咗喺度啊嘛。 但你都會覺得，嗰啲水特別好飲噶。 嗰阵时系咁噶啦，咦？一哥而家你个水壶， 我而家呢个水壶系卖嗰啲健身奶粉送嘅。 哦， 系啊， 系 BAT 定咩 BBT 积分我都。 佢成屋都系袋，同埋成屋都系水壶，我见过佢好多个噶啦。 不管为何，沿途如何，它都长留。铁和石也可割破。这是过山的河水，它奔前流流流，不管蹉跎，为流入滔滔大海，